大家好，歡迎收睇動漫城進攻足球的第二節歐洲足球時段。咁啊，喺呢一節入邊咧，仍然都會講翻西班牙聯賽同埋仲有呢個意甲聯賽嘅。咁啊，係先講講西班牙啦。咁啊，我哋而家全世界嘅視線上焦點都會落曬喺皇家馬德里度噶啦，尤其斯丹上任啦。佢嘅上任入邊咧，令到咧佢嘅前鋒組合 BBC 咧，完全真係係另一個。看球的人是另一種精神面貌，不知道這兩場球攻入了10球球。 你只是看好像那輛車進去撿了出廠來的，哇，整副計不逃曬。是啊。又都好像名錶進去抹完油一樣，整個濕曬。 兩場球入面攻入了10個入球，那在這場球入面也是上半場已經5-0了。 是啦，上半場5-0，跟住就說下半場就換了一些後備球員出來讓他們打，那就即是可能那副計又沒有那麼順，即是轉了個副車頭車少，沒事，贏了夠了，他覺得收放這些出來執住翻嗰個比賽嘅嗰個狀態先。 我諗而家皇家馬德里嘅擁趸咧，應該就好滿意滿意斯丹上任呢個現況。 我都話喺斯丹上任之前，我都講過噶啦。我都話現時嘅皇馬斯丹上咗場咧，你每一場你哋嗰啲對手都係準備俾佢魚肉嘅，你唔精神嘅就。你除非你真的要好守得好，如果稍一不慎，你就俾佢百幾粒噶啦。因為佢好清楚啊，斯丹好清楚。去到尾，我同佢打低咗，我打低咗巴塞第二回合都好啦，我分分鐘都係要靠數嘅。所以一定唔會放鬆嘅入波噶。 OK， 嗱，咁啊，我哋先睇一睇啦，皇家馬德里主場對希航嘅賽事啦，嗰五個入球啦，咁啊非常之靚嘅，嗰五個入球都係。 精彩。 喺呢一場波入邊咧，就皇家馬德里主場嚟嘅，個球開出嚟啦，就係巴里 近柱 一頂入去咯。我成日覺得個頂近柱波真係好難頂嘅喎，其實嚟講。 哦，咁佢呢啲咁嘅英國球員咧就好正常。 咁啊，皇家馬德里一個進攻，另外一個攻勢啦，就係一交交俾斯朗拿度有一射掛咗，龍門企都企喺度， 180度轉身， 完全真係冇得 曬反應，冇反應，冇得搏咁嚇射咗啦咁樣。 係啊，直入咗波先知道如夢初醒。嗱，今日喺右副位進攻啦，巴里用右腳出波啊！嗱，賓斯曼一個卧射，完全係車身嘅， 半倒掛車身啊！ 哇，踢到而家皇家馬德里嗰啲前鋒完全係真係著曬火咁滯嘅咯喎， 好似練波咁啫喎。 係啊，練波練到咁賞心悦目啊！嗱， 再有先射球 係啦， 再射球，當時係17分鐘啊！ 呢啲真係 基本上係斯朗拿度再入第二球波，已經係4-0啦，40分鐘入邊。咁跟住皇家馬德里另外禁區第一個攻勢再輕輕啄入去俾禁區，就俾賓斯馬輕輕咁樣快步篤個波入網，就5-0。當時係40分鐘，哇，好嚇人喎！當時嚟講，如果你有睇直播嚟講，係上半場已經5-0。嗱，咁啊，後屘去到下半場啦，下半場嘅時候咧，就係到呢個希航一個進攻啦，就61分鐘啦，就終於破蛋啦。 OK 啊。係啦。 咁啊，佢下半場嚟講，我諗相信佢都擺咗一個叫做 好重嘅，好重嘅， 一唔好可能就俾你咁樣魚肉落去噶啦。 係啊，因為如果唔係佢真係輸得好傷噶，6-7球硬硬地嘅。 咁啊，各位拍檔點嗱呢場波咧就睇到咁樣啦。咁樣斯丹上任嗰個真係成隊波嘅精神面貌唔同。 嗱，呢個好睇係嗰個教練領隊個性格咯。 係， 因為大家都好清楚啊，即係賓尼迪斯，我未睇過佢踢波，但係我好清楚佢一個好主守嘅球員嚟，注意防守啊，等機會嗰啲。咁而家斯丹嘅打法唔同嘅，佢係進攻球員，佢好講個進攻嘅效率嘅。你睇到即係佢一執咗上場嘅時候咧，嗰個進攻嘅唔同嘅，快好多啊，明捷咗好多，即係明確好多嘅。你以前你會見到可能巴里好迂迴啊。斯朗又係啊，好多嘢搞作嘅。而家冇嘢嘅，你唔使理佢，早擺好你就入波噶啦。你自然撩得入，佢知道嗰啲唔係初級球員嚟噶嘛，高級球員撩得走，你俾到入佢哋就會到噶啦。你喺度搞咁多嘢，埋曬位啊，咁你再俾入去都冇作用，係嘛？而家就睇啊。 唔係，我認同阿李 Sir 講，即係話斯丹嗰個 教波的性格啦，個要求。呢、這個回應翻咧，我係諗翻起我睇過一篇嘢咧，就係人哋評論哥迪奧拿嘅巴塞同而家巴塞嗰個教練啊， 安力基 嗰個分別。咁佢話大家都係同樣教巴塞。哦，原來咧以前咧哥迪奧拿咧就係用傳波走位，傳波走位去配合佢嗰個組織。 好講個中場嘅。 而家安力基咧就係用。 前線，因為佢係前鋒球員嚟噶嘛。 好啦，利用三個球員嘅走位。好啦，去翻而家我正話啱啱即係得意嘅地方咧，就係而家呢近年咧，我哋傾咧就唔係4-3-3、4-4-2啦，係用英文數字 BBC 啊、MSA 啊，即係咁你會發覺咁得意嘅。好啦，而家我哋睇翻皇馬正話嗰個片段咧，你真係發覺當然啦。賓尼迪斯佢固守嗰個成績，因為早年好多教練都係㗎啦，即係佢有個情況咧，就係唔失波先，然後先慢慢去組織。因為點解咧？即係你唔失波咧，就有個有分嘅保證啊嘛。咁好啦，而斯丹咧睇咗半季，即係睇咗一段時間，或者佢睇咗之前皇馬嘅各樣嘢。咁好啦，跟住佢同助教去傾，佢就會發覺我有呢三個球員：賓斯馬、斯朗、 巴黎， 即係呢啲唔好嘥啦。即係因為點解咧？ 我用上佢啊嘛，用 兩場波入十球這個比率咧，真係唔係普通球隊。 係啊，冇錯。你睇翻之前賓尼迪斯嘅時候，嗰個比數冇咁犀利。 係啦，咁你會發覺如果我係即係執有機會俾我執掌。李 Sir 講得啦，我都唔使講咁多。嗱，你又俾個波你一去，把你一推埋去幾次啊？即係佢唔係一次兩次，一出嚟，斯朗、賓斯馬好有把握，即係佢唔會令你，因為有質素啊嘛，即係佢唔會令你失望嘅。 係啦，冇錯。 正喺呢個 point 啫，賓尼迪斯可能考慮好多嘢，但係斯丹唔考慮啦。即係好似李 Sir 話齋， 我使唔使搞咁多嘢？ 我將會如果要同巴塞去數分嗰陣時咧，大家攞。即係攞多球冇壞噶嘛，同埋咧就係、是，尤其是而家啦，即係皇馬嗰個情況就係、是，你一入波咧，啲人就拍手，你一入波就拍手，因為點解咧？係需要有入球，需要贏波去刺激啲球迷。咁所以即係喺呢啲情況之下啦，即係好得意嘅，即係你踢到落去咁上下嗰陣時咧，斯丹咧就有佢自己嗰個方式。不過而家用咗啲即係所謂即食先，因為三個。又冇傷，又狀態好， 唔係咯？點解 就用曬佢 咁樣？係咯，即係你後來你再去你睇佢好多場波都係後邊又俾詹士洛迪古斯啊嗰啲放咗出嚟，即係佢都要睇翻一樣嘢。 後備， 我邊個咧？點咧？而家你好簡單一樣嘢，你好多波，你俾翻猜，喂，嗰兩個。你就係要快先能夠令到對手防不勝防啊嘛！你咁慢嘅，我哋可以擺好曬位啦，三個招呼佢兩個咁樣。喂，呢間大酒家嚟㗎，我哋唔係一個夥計招呼幾台㗎，我哋三個夥計招呼兩台人啦咁樣，點同打法啫？而家我唔俾你有機會招呼我啊，我自己搞掂，我自助餐㗎，我食啊咁解你爭好遠。同埋你好簡單一樣嘢。呢、這個皇馬嘅後衞裡面兩個都係有時有啲衝動嘢出嚟嘅，一個比，一個另外隊長一樣都係嘅。你如果俾到佢嗰啲咁嘅慢慢組織又互猜翻後咧，你就正正預早有啲對手嘅，我衝入去一搞，你就死啦！你睇佢對巴塞就係咁輸嘅。就係咁輸嘅，你俾機會人哋啊嘛，人哋一搶到你，你又到門口啊，你急又中啦，又犯規，唔好講響禁區裡面啊，你俾到巴塞有任何響禁區邊範圍嘅犯規，佢都隨時係叫虎嚟嘅，嗰波仲係13-2嚟嘅大佬。 咁其實頭先嗰段片段入邊睇到啦，就係話。現在皇家馬德里入邊嘅球員咧，就好享受緊斯丹 嘅戰術體系度踢波嘅，你好明顯見到佢哋嘅步速啊，佢個表現啊，尤其第四球波賓斯馬射嗰球，我射第三球嗰球波咧。嗱，我喺早幾集嘅節目之前講過咧，所謂呢啲球員射呢啲波咧，首先一樣嘢就係話你個傳中球嘅落點一定要準成啦，唔係話你做唔做到。第二係你被逼情況之下定係輕鬆情況之下做？咩叫被逼情況之下呢？你個波唔到，一定要用嗰個動作做嘅，就要就睇你平時有冇個基本功同技術啦。 靠多一腳啊，推多一步啊嗰啲。 咁另外第二個方法做到呢種射門咧，就叫做無聊，即係唔係咩無聊，係即係話你已經好有時間去到嗰度諗下啲無謂嘢，就係話啊，我不如呢下想咁做咯，即係證明佢有好多時間，佢走完個位已經空曬嘅情況之下，佢有好多思考時間去諗緊呢個波點樣去處理咧。即係話嗱，當一個球員佢有一種咁嘅時間去思考呢樣嘢咧，即係證明佢嗰刻係響 enjoy 緊嗰個足球嘅，一定係唔係肯你戰術。有啲教練就會覺得去到嗰個位度，嗱你記得啊，交到嗰邊，然後你記得快啲將個波撥入個網入邊，然後咁有多嘢嘅，有多教練都係會咁諗。 早啲擺入去，早啲擺入去咁樣。 即係就算你做高少少難度嘅，都要你到半場就要翻嚟俾人攬到九月攬頭嘅。 其實你好好諗翻好多嘢，喺皇馬魯爾時代都係㗎。係唔使理個魯爾都唔知點嘅，你一擺入去佢已經到啦。 係啊， 啊亦都講翻。英國有以前連尼加，唔係好波噶。總之你俾到我入禁區，我你有搞噶。意大利恩沙基嗰啲一樣，全部都係咁啊！你仲喺度後面搞啊？哇！你搞到齊曬人。第一，連尼加、魯爾、恩沙基呢啲唔係好似嗰啲衝冚型嘅中鋒，又好高大嘅身材啊嗰啲，佢係靠嗰個入去攝到入去嘅。你仲搞咁多？等人還招呼曬我一個， 因為你譬如話見到阿賓斯馬啦，係車身卧射嗰球波咧，其實佢係好多空閒時間去 你諗翻下之前賓斯馬好辛苦啊！我未攞波已經有兩三個人，兩個人 會 乜？ 喂，交回俾 俾人箍到佢死曬嘅，佢焗住要回俾你㗎。而家我唔係啊，我一來我考慮就擺入去㗎啦，我考慮擺入去㗎啦。 即係證明一樣嘢啦，肯佢哋 enjoy 依個領隊嘅所俾落嚟嘅足球嘅。 即係其實我個理念嘅打波，我成日講嘅，你打波你任何教法都好，最緊要你個效率出唔出到嚟。 係。 你個效率出唔到嚟，你就已經係一個唔係好嘅教法。啊，即係冇錯，好似個保持控球係啱嘅。但如果保持控球的效率進不到嚟，我就情願簡單啲，好似英國佬，我一二三斬埋都唔係未嘗不可。見效嗰種就係最好嘅，喺你隊波最好嘅，唔係話某某個戰術係最好嘅，喺你隊波呢一 team 人最好嘅，可能就係我高挑大腳嘅。啊，喺呢隊波嘅，你如果你叫巴塞踢高挑大腳有冇用啊？嘥氣嘅。 嗱咁啊， 你只要睇翻你 有一種球員咧，就譬如話頭先我哋所講啦，就佢哋本身都好享受喺斯丹任下嘅嗰個足球哲學嘅。咁另外一隊波咧，就我唔知道班球員而家個心情會點樣啦。就嗰隊就華倫西亞，因為咧就有少少即係話題性嘅，由加利仔開始接任呢個領隊職位嘅，已經好重話題性嘅。咁到而家嚟講咧，我哋賽前都諗住喂，你對住榜油下游榜尾球隊啦，咁應該係一個搶分機會，令佢舒緩一個壓力。點知偏偏就打和，仲係追和添，基本上係。咁啊，對於加利利維利嚟講，而家你話唔可以話唔擔心嘅。咁你點樣睇啊？兩位拍檔喺而家華倫西亞依個情況嚟講，係咪呈現到一個級數嘅問題咧？ 即我又唔我如果俾我又唔覺得有咩任何擔心咯，即係基本上第一樣嘢，我唔會怪責加利利維里本身一個唔係有好豐富教練經驗嘅。第二樣嘢就係佢亦都對西班牙個球賽唔係咁熟悉嘅嚇。咁如果老實講句真話，響佢去到華倫西亞嘅係佢細佬孫鎮人選，換句話。在個華倫西亞的高層是信任他弟弟的，所以他才引戰到個大佬來，如果不是怎會啊。也都一樣東西，就很簡單一樣東西，如果講教練的經驗層次，他菲利利維尼還比他大佬好多添。為什麼他要找個大佬來？他自己背得起的，他都不會叫個大佬來的，不用，不是不會啊， 唔需要叫個大佬嚟啦，我自己搞得掂。嗯，即係要需要揾個大佬嗰個級數去鎮壓嘅。咁但係當初你好簡單㗎，你係一個法國五星級廚師啊，米芝蓮廚師去到，我嚟香港，我想你幫我整個魚翅啦，你大鑊啦！啊，你要諗一輪，要諗一輪，你唔知個食材點用，仲未去知道。咁你如果你唔同一個真係好有經驗嘅，真係周圍去慣嗰啲，好容易。即係你始終加利利維里佢好窄嘅啫嘛，響英國嗰個球壇啫嘛，就係嘛，所以係有問題咯。你唔同試下，相對好似曉治啊。以前法蘭斯啊嗰啲，喂，我又去過意大利踢過，我又去過西班牙踢過，啊，所以佢好容易去掌握一啲嘢。你相對一樣嘢嚟話，雲尼亞你點解會嘣一聲翻嚟英超可以啊？佢喺英超有個經驗，意大利有，其他個地方都有，呢個好緊要。呢樣嘢就 所以回應翻阿李 Sir 正話講嗰個咧，即係話喺教練嗰個經驗上咧。其實在現在足球事業這個情況呢，真的不是sorry， 我們說沒有附錄的，因為如果 你真的 要有， 你真的要具備一些資歷，你具備一些經驗。因為為什麼呢？現在很簡單，就是我們岔開一點，就是車路士、摩連奴這麼厲害都在哪裡呢？ 都踩了， 就是在球員與教練之間的溝通。那好了，剛才我們回應回就說皇馬賓尼迪斯唔喺咁樣半季唔夠，佢都係好有經驗。但係原來同球員之間嗰個溝通有問題。斯丹冇乜經驗，但係佢有佢嗰、那個以前個經歷。好啦，喺預示者呢啲即係嗰幾個情況唔同咧，即係話帶出一個問題咧，就話喺今時今日嘅足球事業呢度咧，就會發覺即係話即係。不是隨隨便便啊！你話啊，唔係喎，我帶嗰隊咧係普通隊仔啊，或者點樣？我覺得不是，即係佢好似話齋穆倫星啊，佢又唔係大會，亦都唔係會仔。但係咧，啱啱機緣巧合，你炒咗之前嗰、那個，你而家揾一個即係頂替啦。咁而家有四場波、五場波嗰個考試啊，即係其實一般嚟講，我哋覺得都係唔合格嘅，即係如果係咁樣講，但係佢都唔。話去到 我又唔覺得佢唔合格， 唔係即係我個意思， 係 啦，即係個意思唔合格咧，就係我哋睇冇贏波去刺激嗰、那個， 冇錯、 那個。好啦，但係亦都有外電報道咧，就係呢個雲星啊，本身嘅球員啊，即係之前唔係，即係本身其實都即係唔知係咪對自己冇要求或者求求其其去踢咗就算數咧咁樣，即係好似話齋講笑啊！摩連奴去到雲星啊，可能都兩日 一樣死㗎， 一樣死。即係我諗係係個情況。 即係佢好簡單一樣嘢，譬如即係講句唔好聽話先啊，總之你哋就唔降班得㗎啦。啊，即係獎金你哋就唔好諗話會多咁啲球員，咁踢啦，踢啦咁樣，即係唔同一啲摩連奴嗰啲喂。呢場咁多嘅，哇，爭好遠嘅。 其實對於我嚟講咧，一個新領隊上任嚟講啦，就最主要佢唔係一支港版球隊，亦都係一支 中游 傳統球會啦。咁如果你話上任以嚟都係得兩分咧，其實我就唔合理嘅。但係個問題，好彩嗰兩分咧就價值連城，就逼和咗巴塞同埋逼和咗皇家馬拉馬德里 強隊咯。 係啦。咁啊，就吊住佢而家嘅聲音啫。基本上，如果唔係嘅，呢啲往後先再講啦。咁啊，嗱，今週嘅賽事入邊嚟講咧，馬德里仍然因為大勝對手咧，就排喺榜首位置嘅。巴塞羅那就6-0贏咗呢個畢爾包啦。基本上就45分排喺第二位，但係打少一場噶。皇家馬德里雖然你而家就話入咗好多球波，但係對於成個聯賽榜形勢咧，暫時未有顯著嘅改善。就好彩就未少於好差。基本上係，但係嗰四分所謂，但因為巴塞隆拿亦都打少一場啦，其實正式距離個錦標係爭5分嘅，目前嚟講係，咁啊5分嘅差距喺西甲嚟講咧，話多唔係多，話少都唔係少嘅，因為其實都係打嗰幾隊啫嘛， 所以佢基本上係，所以佢場場波都要盡去數盡去贏。 學你話齋，阿芬手講，其他下邊全部都係禁機啫嘛，基本上係。 係啊。 咁啊，然後啦，反而嗱，去到講完西甲咧，就去翻到意甲啦，就嗱，波利咧而家咧就係穩定咗落嚟，就喺榜首，但係佢亦都唔係可以安枕嘅，因為咧佢雖然係贏咗呢一個龍斯索羅啦，3-1啦， 基本上係。但係因為祖雲達斯嘅氣勢上真係來勢洶洶，而家相距兩分就守住第二位。喺今屆嚟嘅國際米蘭咧就打和同亞特蘭大咧就跌咗落去啦，相距四分。咁啊而家個爭逐上咧，因為AC 米蘭亦都2-0贏咗費倫天拿，咁好明顯喺個榜首形勢上暫時有個差距出現咗，就係拿波利同埋呢個祖雲達斯兩位拍檔點樣睇？ 李 Sir。 嗱，祖雲達斯咧，我唔會懷疑佢個能力啊。 佢4-0。 係啊，佢唔會懷疑佢能力啊。佢即係即係套用一句嘅穩步上揚。 嗯。 一路去睇佢一路穩扎穩打，又一上翻嚟。咁啊拿波利嗰、那個即係要好睇中間一兩個球員嗰個表現咯。如果即係希望希古恩咧。就係順風順水一路去到大角咀啦，即係去到尾啦。如果唔係你就即係有學有機會都係俾人哋追過嘅。因為始終而家意大利嗰度你唔係一個簡單賽事嘅，你對對手啊拿波利可能要我唔記得個賽程啦。面對翻呢個祖雲達斯啊、國際米蘭嗰啲啊，甚至乎隨後嗰啲球隊都唔係費倫天拿嗰啲都唔係話易食噶嘛。咁你都要好清楚你嗰隊球隊，咁但係拿波利，我相信就話主場佢個威力一定大噶，因為馬洛當拿走咗之後咧，從未去到好似而家咁高嘅位置啊，咁所以那個球場第12個勢力出現嘅，即係觀眾嘅support就少啊，咁呢個好重要，咁所以一樣嘢就話希古恩保持到。那個狀態一路 keep 落去，傷患是冇嘅，我覺得條路都幾好嘅，幾好嘅。 有外電報道咧，而家拿波利咧係準備緊20年前嘅情況嘅。嗰、那個20年前咧就是、因為馬勒當拿帶領呢個拿波利，而20年後嘅阿根廷人希古恩咧。 第二個， 所以咧而家嗰個即係喺拿波利嗰個地區裏邊咧，即係。嗰、那個氣氛啊，好濃烈嘅。 係啦，所以我都話你佢主場嘅威力好勁嘅，就係咁解啦。 係啦，咁我就正正喺呢個情況之下咧，即係嗱，當然啦，阿李 Sir 講，意大利嗰個聯賽咧係好 緊湊嘅，而家 好緊湊嘅。咁當然啦，你話又係嗰句啦，即係教練或者球員之間，佢多咗一樣咩咧？多咗一樣即係所謂球迷嗰個支持，嗰種支持咧就係、是。有個期盼啊！喂，我馬勒當拿之後咧，我哋沉咗落去一路都，而家咧有曙光啦，即係個太陽啱啱升上嚟、而嗰個勢頭咧真係唔曳噶，即係所以喺呢啲即係對比裏邊咧，就嗰個刺激性咧，同埋即係點講啊？即係我哋嗰個專注咧，應該僅次於英超嘅。 冇錯啊！所以好緊要啊！呢家呢啲咁嘅情況，你相對其實有好多嘢，佢已經係失咗好耐，即係相對英超李斯特城啫嘛，不嬲都冇咩嘢特別嘢嘅，成日都係中游啊！咁舊年開始，喂，整個10場不敗，跟住喂，我哋繼續延續落去，即係令佢有個重新有個目標，重新有個目標去望，望。亦都好似啊，當時即係講翻華倫西亞嘅情況就係、是，可能啲球員根本我冇目標嘅，我目標就係留單就算噶啦，冇咁你爭好遠噶嘛。係，嗰個情況就爭好遠。而家冇嘢噶，祖雲達斯都要咪啊，唔使理嘅，可能就領導層嗰度做得好嘅，唔使理嘅。你而家唔使理，喺呢度唔使理，我哋慢慢去做好佢，佢哋仲有大把時間啊！我哋而家唔未輸嘅。咁你爭好遠喎啲嘢係嘛？咁你即係教練層、領導層、球員都有一條心去嘅時候，你就即係唔好講一定攞冠軍，個成績唔會曳咯，一定。 嗱咁啊，嚟到呢一次入邊咧，就記得咧，就週中有兩場意大利杯嘅賽事上映嘅，就係、是、拿波利主場將會對住呢個國際米蘭，咁啊，同祖雲達斯咧亦都係作客呢個拉素嘅。咁啊，呢個戲碼都係不俗嘅，咁啊，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基本上係咁啊，然後到呢一節節目時間亦都完噶啦，就跟住進入香港波士段。 好啊， 咁啊，陣間喺香港波士段都要再見啦。 OK， 拜拜。